是我闻，一时佛在释罗发城，奇幻景色。今天呢，我们可以读到经文了。在古人的科判里面，都是将一部经呢分为三大部分，就是序分、正动分、流通分。那么最初分这个三科，是晋朝时候的道安法师与鸠摩罗什大师给我们净土宗啊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啊是同时代的人。那么当时在学术界里面有两位很出名的人，谢灵运也陶渊明，他们是同时代的，而且都认识，都很熟悉。那么道安法师当时判经为三分呢，还有许多人不太同意，认为随意将经文分割是一种不恭敬。那么一直到清光大师的佛地论流传到中国之后呢，佛地论里面也将经啊分作三分，意思也道安法师的三分呢非常接近。于是乎大家对于道安法师他佩服的五体投地，赞叹为弥天释道安，实在是我们中国了不起的一位具足有大智慧的法师。这就说明了一切经啊本身就有序分。序分里面又分为两个部门。前面一部门呢叫正信序，也叫做通序。一切佛经呢前面都有这样的字样。通序后面呢叫别序。别序是说明这部经就是这一次这个法会的因缘，叙说这个因缘。这两部分呢我们都要略微介绍出来。在通序里面又有所谓六种成就，如是是性成就，这两个字据说世尊的言语是真实不妄，所谓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意思是指这部经呢自始至终啊皆如佛所说，而佛呢是如理如是而说，所以这两个字是说于信成就。我闻是闻成就，我是阿难尊者，当时集结经的时候这个笔录的人。一时是实成就，佛是说法的主人，是主成就，是当时法会的主席。在释罗发城奇幻经舍，这是处所的成就。这些字样呢很像我们现在开会的会议记录，有时间有地点，有出席的这些人，有主席，有记录。那么下面一句是六种成就里面幕后的一种，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这就是参加的与会的大众出席的那些人。 那么这时六种成就啊都具足了，这样的发慧因缘才能够建立，缺少一样，这个发慧啊都不能够成立。这是六种成就的大致情形。那么在别序里面呢，特别的叙说这一部经发起的因缘。我们晓得世间法如果有一间寺要成立了，一定呢有因缘，佛说法也不例外，因缘不成熟佛不会说法，所以说经呢一定有它的缘故。本经的因缘，我难尊者遭受摩登伽女之难。那么我呢啊，这个世尊呢派了文殊菩萨把我难尊者给摩登伽两个人找来，这是这一部经啊发起的因缘。那么这一段呢经文相当的长，这叫做别序，称之为别，其他经的因缘呢跟这个经因缘不一样。六种成就称为通序，一切经啊都有，所以叫正性，都有这个字样。那么这是这个通别两种序分呢总称之为序分。其次呢就讲到正宗分，正宗宗啊就是主的意思，也是要的意思。那么换一个话，这一部分呢是经的中心，是这一次发挥啊最主要的部分。那么在一切经里面呢，正宗分的经文一定是很长，它是主体。如果由这一点来看，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的时候说法49年，我们就49年这个一代十教里面去观察华严经啊，就好像这个序分27日中啊完成，24天时间很短，华严经就讲完。而且华严经呢是佛在定中所说，我们凡夫看不到，我们凡夫看到佛在菩提树底下坐在那个地方入定，哪里晓得他在那里讲华严经呢。所以华严的当机者41位法身大士，人天孝臣都没有份。那么借华严之后，这就是讲啊，陆野云为无比丘转法轮，我们人间我们肉眼凡夫能够看得到的，这是佛开始说法。那么49年所讲的经啊，古大德了把它分判为啊，从最开始讲的是华严，以后是阿含啊、方等、般若发法界。这是佛这个49年呢设法的这个次第。在这个次第当中，般若经啊占了22年。那么诸位要懂得三分的意趣啊，你就晓得般若是整个佛法的正宗分。所以学佛千千万万呢不能够疏忽了般若。这是我们同学必须要注意，在阶门里面就是求学书，要求开悟，唯有开了悟了，行门里面才能够断惑，所以说功夫才能得力了。由此可知啊，整个的佛法彻始彻终呢都是在智慧上。这一部楞严经是属于方等教的， 般若之前的。而这部经在佛教里面号称为开慧的楞严，这个慧就是智慧，开智慧的楞严经。那么学楞严再不开智慧呢，就很困难。楞严经里面讲智慧的理论，讲智慧的方法，讲智慧的业用，就是说明他的功德利益。那么在本经里面，第一卷从阿难见佛顶礼悲起以下，古人呢分为七处真心呢，交光大师他认为楞严经真心这个文字只有两处，而这个七处啊，实实在在是破处所，所以他的扣判呢，七番破处。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就是交光大师的扣判，把这个经文呢汇合在里面，看起来非常的醒目。正中分里面有几段这个大段落非常重要的。七番破处啊是一个段，十番显见呢是一个段，再放下了这个分别真妄，这都是非常切紧之处。我们要能够把这个宇宙人生一切事理，哪是真哪是妄，能够分别得出来，这是大学问。然后这就谈境界，会万法归如来藏，理论上四科七道皆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是说理。讲修真，二十五位菩萨出来给我们做证明，说明他们是怎样成就我们修行法。我们在二十五圆通章里面所看到的门门第一了，这就是说明了佛法虽然设有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你要是如理如法的去修，都能够明心见性，皆能成佛作证。所以法门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下，这一点认识非常的重要。如果要认清法门没有高下，只要对了我们的根性，决定有成就；不去我们的根性，成就就比较上困难了。所以法门呢，一定要去记。但是这个不容易，我们自己啊，怎么晓得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合我的机呢？就好像我害了病，到那个药房里去一看啊，它有几千种药几万种药，哪一个药能治我的病，自己不知道啊，不能选择。如果我们自己晓得了，那取这个药来是药到病除啊，这都成事，自己不想。医生可以给别人治病，他自己害了病了他都没办法。众生这个毛病呢，也得要找医生来治疗，医生就是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当时的好医生啊。一切众生有了毛病了，到他那里去请他诊断，请他治疗，他就给他设个方法。那么当时那个人呢，接受这个方法之后，他的病呢不久就好了，开悟了，正果了，这就是病好了。现在我们所看到佛教这些经典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为当时那些病人呢开这些药方， 医生不在了，留下这么多药方。这些药方呢，都是在当时治好人的。现在医生不在了，我们拿到这个药方会不会用呢？不会用。不知道自己害的是什么病，听说这个方子不错，那个方文也不错，盲修瞎练了。虽然都是佛所为当时那些人开的这个方子，诸位要晓得，我们害的这个病呢，并没有照他那个方子害病。我没有学过医，连医学常识都不懂。我要是把哪一家病院那个处方通通拿来了，你们害了病的时候，你来一个，我就给个方子给你吃，吃好了你走运，吃不好啊，你活该，你没有照我的方子害病吧？我想想，有这个医生吗？这能讲得通吗？现在我们就是拿到释迦牟尼佛这些药方吧，唯一险极了。医生不在，也要找一个稍微懂一点的人，找个护士，他常常接近医师，那比我们常识总是要丰富一点。这些护士是谁呢？给诸位说，就是那些历代祖师菩萨了，弘法利生的善知识，不得已而求其次。但是这些人里面有不少啊，是佛陀再来的，不一定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再来的，那当然也有，很少数。怎么说就有佛再来的呢？明心见性了，这就是佛再来。我们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了，就是佛再来的。为什么呢？这个程度啊，你的知见去佛不远，你是正知正见，真正开悟了，智慧开悟。这个时候待一切众生选择法门，不会有错误。如果自己没有开悟，经看得多，读得多，都是见闻之学，可以讲经，不能带众生呢选择法门，这是要记住的。不能指众生的路子，为什么呢？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这是要切记切记。自己没有开悟，为众生做这发言，会误了大事。没有开悟啊，误自己是小啊，误了别人，那个别人都冤枉，所以不可以害人。讲经说法和有没有关系呢？借人出机可以吗？我也没有开悟，他也没有开悟，总我比他多学几天吧，这个情形可以的。我学佛学了三年了，他才学三个月啊，我可以讲他。同时在学的当中行，中学生呢可以教教小学生嘛，大学生呢可以教教中学生嘛，他总比他多学几年嘛，所以讲经可以，不能带众生这法了，选择法门了，不可以。为众生选择法门是什么样人呢？我们通常讲祖师，祖师是有条件的，开了悟才能成祖师，没有开悟不能成祖师。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讲过，祖的意思是入宗佛祖啊，世出世间的导师啊，他们有能力给我们选择法，指示我们的道路。那么在这一部经里头，就是二十五圆通这一章，我们要学。悟了有什么好处呢？法门选择了之后啊，就不动摇了，就能一门深入啊，这才能成就。对于这一点不认识，我现在啊。修净土法，有个朋友告诉我了，净土是老太婆教啊，禅高啊，好，心里动摇了，他又去参禅去了。再碰到一个人的时候，禅都是野狐禅呢，密才高啊，寄身成佛了， 好，参了几天禅又不要去搞密室了，这样你一生不会有一门成就。你要吃大苦头，你要走许多冤枉路，正如同啊，你在学校念书，你去念大学，你考进去的时候是念文学系，结果人家文学系出来的时候没有出路，商业赚钱呢，你呀、啊，文学系念了念两三年了，我不念了，我再去念商学系，再从一年级念起，再过两天呢，商业系没有工业好啊，好，再去念工科去。你要是每一个学系念个一两年呢，那个学校啊有100多个科系呀、啊，你还不到100岁呢，科系还没有念1/2，你寿命就到了，一门你都毕不了业。学校里科系也只100多门呢、啊，佛法里的科系84000门，你怎么个学法？所以要、啊、懂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选择一门之后，就一门深入，你才能成就。不但行门呢要专一，接门呢也要专一。经典太多了，我要做大通家，一切经教我要都研究，行不行？不行。给诸位说，佛法里头我们不说别的，八大宗，这大乘佛法，小乘还有2宗，合起来10宗，任何一宗。你要在里面下10年苦功啊，也不过是在那一宗里头懂得一点皮毛而已。一个宗用10年的功夫，10个宗用100年的功夫。100年的功夫，你所学的什么呢？刚才讲了，皮毛常识，得不到受用啊。所以在戒门里头啊，也需要一门深入啊。在今天谈到严宗，恐怕都不是我们能力啊能办得到的。所以我常常勉励一些同学们，严宗啊就暂时把它过下，不如去研究一部经，因为哪一宗的典籍也有3-4卷之多，要连同历代祖师的著书总是3000卷以上啊，不简单啊，我们能力应付不了。不如啊，一部经。你像从前谭旭大师，你们看《隐尘回忆录》，那是谭旭大师的自传，他老人家说的啊。大光法师给他记录的，大光文笔不错，写得很生动，很流利。你看他在没有出家之前当居士，大宅寒窗都楞严呐。谭旭老人的基础就是楞严。没有出家之前8年的功夫用在楞严经上，所以以后出家了，他能够集地贤老法师为天台宗的祖师。在晚近，就是民国初年以来，我们看看这些成就都是一部经上用功。圆应法师也是在楞严经上用的功夫，在他楞严经讲义里面序文你去看，25岁开始研究楞严，听楞严经，一直到他一生没有一天舍弃过，一生当中啊，满脑袋都是楞严经啊。到晚年写出这一部啊楞严经讲义，这都是我们的典型呢、啊，是我们的模范啊。一部经里面就是才能够有成就，千万不可以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不会有成就的，把我们一生宝贵的光阴啊空过了，真真可惜啊。诸位晓得，你一部经精通啊，一切经都通，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25圆通章啊，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要专一啊，成就是一样的。我这些年来讲经，给诸位说，我的底子也是在楞严经上奠定。往年在台中啊学这部经啊，用了3年的苦功啊， 所以说不专呢，就不能有成就。这些年来，我讲了不少部经，全是楞严的基础。那么再往后去看，就是摄咒、立坛、愿力、摩誓，这些经文呢，还是属于楞严经，那是属于诸道体，正诸双修啊。那么由此地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楞严经啊，思想的精密，组织的严谨，再加上黄蓉笔录文字上的韵色，将这一部楞严经在一切经中成为价值最高的一部经典。在古时候，凡是学佛的，无论是在家出家，不管他学哪一宗，没有不读楞严的。所以楞严呢，变成了共同科目了。凡有些不学佛的世间读书人，也喜欢读楞严，把楞严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那么由此可知，它在文学价值里面呢，也是属于第一流。到第十卷，从也无因，只有涅槃，这时才是真正的彻底的认清了彻有涅槃，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如果不能够确认，我们对于三界不容易舍弃。确认有涅槃，可以证得，这才不念三界了。也就是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常说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话说的容易啊，事不容易做啊。为什么不容易做呢？就是你对于这个涅槃呢，不能够确信。虽然佛讲了半信半疑，不但对于这个涅槃呢不能够确信的，对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肯定的相信，也是属于半信半疑。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间呢，是样样放不下了。我们的功夫不得力啊，念佛念了好多年，连个消息都没有。有人告诉我，他的某法师常常啊打不起。他曾经问过他，他说法师，你一年到头领导大众打不起，你自己生死有没有把握？法师被他一说，一句话说不出来，最后告诉摇摇头，没有把握。那么这个同学来告诉我，来问我，他说了生死是不是真正能做到呢？我告诉他，真能做到。为什么做不到呢？理论不通，道理不明啊。你的修学过程当中疑虑重重啊，你功夫怎么能得力呢？往生起码的条件要功夫念成一片。功夫为什么不能够念成一片呢？别诸位说，身外之物没放下，你的功夫就不能成一片。你银行里头还有存款，你放不下了。你还有功名利禄，你放不下了。你家里还有妻子儿女，你放不下了。心里头也有留念，功夫成片就做不到。这个地方在这听清，那你告诉我，你家里被小偷偷了，小偷已经到你家光顾了，这不行啊，赶紧要去了，先走乱掉了。你不行啊。这你在打不起了，你告诉我你家里啊失火了。所以啊，你也功夫不行啊。真正的打火机，我这求一心不乱，家里失火，他烧他的又不相干，烧光了也不是我的，这样才能得个功夫成片。我们想想，几个人有这个能力？见思烦恼断了，物质破了，才证得个事业心。 挣脱无明啊，才证得理业性啊。不是做不到啊，我们不肯相信啊。为什么不肯相信啊？道理不明啊。别注意说，行门里面用功容易得很。我们要想念佛念到理业性不乱，念到事业性不乱，不难。弥陀经里面讲，若一日到若七日，决定成功。只要你懂得道理，你也如法，懂得方法，你一定会成就。你不懂道，不肯相信，不懂方法，盲修瞎练，搞一辈子也完了，也搞不出个名堂来。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在讲台上啊，讲台的关系太大太大了。讲台什么？就是叫你明白道理啊，就是建立信心啊。那个修行的方法你自己懂得，还要人教吗？还要人带着你修吗？用不着。真正讲修行，哪一个人都帮不上。注意，细细的去读读《地藏经》，你看婆罗门女怎么修的，波摩女怎么修的，仔细去看看。我只是给他讲道理讲方法了，自己回家去修去啊。婆罗门女一天一夜就证得次第行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正方便有余土啊，来去自在啊。波摩女我们看看经文里面最低限度他功夫成一片，待业往生，别注意说待业往生也是生死自在，愿意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愿意多住几年就多住几年，是自在的。这个境界里面不要说到一心不乱了，功夫成了一片，给诸位说就没有生死了，来去自如了。生死是大苦啊，利苦得乐，生死的苦已经没有了，断掉了，何况比生死小的那些鸡毛蒜皮，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现在局势迷惘啊，知见会有，从这个因缘里面去观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大灾难要来临啊！我们要不真正用功夫，那实实在在是辜负了这一生的。台中的同修知道《华严经》，他老人家讲了16年了，现在才讲到26卷，讲不圆满了。我快要走了，3次世界大战没有我的份啊，我提前要走了，那是真的。诸位也晓得他能修得到啊，我们个个人都能修得到。他是不是今天才修到的？不是，至少他在16年前就修到了，没有讲华严经之前他就有这个功夫，来去自由，这个不是骗人的。他也是个波地凡夫啊，人家一生当中成就了，稳稳当当。我们为什么不能笑话人？人家写得干干净净的，一丝不挂，毫无留念，没有一点累赘，这才行啊。所以《楞严经》呢，不必去细细研究经文呢，就从这个大段当中就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那么这些部分呢都叫做正说，是一部经里面最主要的部分，我们称之为正宗分。末后一部分呢叫流通分，流是没有啊阻碍的意思，通是通达。这一分呢多半是佛片面的话，正说圆满啊，佛的期望务必要将这个办法，这个道理，这种方法了，要普遍的流传到后世啊，提供后世人作为修学的参考，作为悟入的因缘。 这样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是流通的意思。凡是一个佛弟子秉承老师的教训，就负有流通法宝的责任。流通有三种，一种宣扬，就是口头里面的演说；第二种是文字，在从前写经，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印经流通。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很发达，比从前呢方便多了。第三种呢，就是修行流通，这是身教，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这叫做流通法宝啊。我们是佛弟子，我们学佛必须要发大慈悲心，要发利益一切众生之心，舍己为人，牺牲自己算不了什么，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功德利益。所以流通法宝这个意念呢，念念不忘，尽心尽力的在这里做，这才是佛弟子。本经第十卷，也就是我们这个本子最末后的那一页，那就是流通分。所以我们这部经呢，正中分的文字很长，序分呢是其次，流通分文字不多，虽然不多，非常的重要。里面有几句话嘱咐的实实在在太重要了。我嘱咐我呢，若复有人念满过度，说所有虚空盈满七宝啊，是以奉上恒沙诸佛，一直到坐立而去。这一段交梁受持楞严经的功德，里面有劝勉我们的话，有赞叹的话，都是叫我们呢要读诵啊，要流传无尽啊。所以这几行经呢是本经的流通分。那么这是把三分的大意啊简略的给诸位介绍出来。我们对于这部经呢有个概略的了解。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序分里头啊，真心虚，从如是我闻来看起。如是一般把它看作知法的字样，就是指这一部经。二十也是幸顺的意思，这是阿难当年集结经的时候一生的生讲座第一句话，如是我闻，意思就是说如是之法是我亲听佛说的，不是传闻的，传闻未必可靠，亲闻的这是可靠，可以相信的。六种成就当中啊，这两个字啊就是信成就。大智度论里面说了，佛法大海，信为能如，智为能度啊。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想入佛门，要有坚固的信心。虽然我们现在信佛多少年了，也吃多少年长素了，又皈依又受戒了，甚至于出家了，再给诸说出家又做了住持了啊，又讲经说法了，信不信呢？未必呀。为什么说未必呢？没入门，入门不容易啊。为什么没入门呢？道理不明。你看大乘起信论那个里面所讲是大乘起信，起信就是入门呢，大乘入门呢，他懂不懂道理？不懂道理当然入不了门。唯识里头白发明门，那是入门，从白发里面呢 明就是开了智慧，入大乘之门。这入门的样子是什么呢？给诸位说，我执法执没有了，入大乘之门。我执没有了，法执还有，没有入大乘之门，而入小乘之门。所以要晓得，做了法师了，做了住持了，你做了过失都不行，念过执法执还在，你就是不行，你就没入门，没入门，没有入门就是不信了。信不容易啊，信是能入啊，入大乘之门啊。大乘之门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圆教初住菩萨是大乘之门，智慧能度啊，智慧啊在渐渐的在深入啊，初住二住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完全要靠智慧啊。说这些话，诸位千万不要嫌啰嗦。为什么呢？我们实实在在太粗心大意，自己没有入门，硬要认为我不但入了门呢，还我现在已经登堂入室了呢，都以为是自己是这个境界。这个误事误的太大太大。如果我晓得我还没入门，在门外。我总得动脑筋想方法的入门呐、啊，还有入门的指望啊，还有希望的呀。没有入门，自以为入门，连这个希望都没有。所以诸位要记住，我举白法这个例子给诸位讲。白法就是一切法无我，就入了门了。一句话。什么叫一切法呢？白法就是解释一切法。什么叫无我呢？后面有人无我、法无我，解释那个无我的。你要从白法里头觉悟，悟到无我了，人无我、法无我，这才入大乘之门，这才能生信啊！大乘起信。所以白法临门给大乘起信论是大乘佛法里头入门的书啊，信着他就会说事事如是啊，不信着那就说事事不如是啊，这就叫做信。信言语一定是顺性的，就是合理的。什么理呢？心性之理，真理。信呢，这才师资道成呢，教学才能成就。所以信是一切行门的开端。五根里面第一个是信。五力里头第一个也是信，十一个善法里面第一个也是信，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实实在在太重要了。本经大乘圆正的教法，要从圆正的教义来上讲，如是就是指实相离体，古今不变教主，一实相，称性而谈，如理而说，决定无非，这叫是。那么我们要问，实相妙理是什么？说穿了啊，佛给我们讲。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真心，人人都具足，个个不无啊。是什么呢？是我们六根当中的根性。这个根性呢，在佛法里面叫做佛性，也叫做真心，也叫做真如，也叫做实相。名字很多， 事情是一个，这是一切万法的离体，真实不虚。一切万法都是这一个离体变现出来的。什么道理变现出来的？什么方法变现出来的？这种智啊，叫做道种智。那么在楞严经里头，把这个离体，真性的离体，变现一切法的因由、过程、作用，都有概略的说明。虽然言语文字简略，说得实在是详细，真正是那个文章啊，做到了中国古人的标准，简要详明，这四个字通通做到了，言简意赅，一个条都没有漏失，这个才叫做如是。那么这是从理上讲，如果从本经教义上来说呢，本经呢，经题虽然是二十个字，着重在首楞严上，所以简称之为楞严经。因此禅宗啊，对于这个经很重视，为什么？禅宗修定，楞严大定。首楞严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一切事究竟坚固啊，那这就是如的意思。一切事给诸说就是一切法了，不但一切法体是究竟坚固，不跟我们讲一切法的离体一切坚固，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疑问，不怀疑道理。说一切法的相究竟坚固，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我们看到一切相啊，不是究竟坚固。我们人有生老病死啊，我们这个房屋有尘住坏空啊。给诸位说，你看到人有生老病死，房子有尘住坏空啊，你是见的妄相，你没有见到真相。真相是什么样子呢？究竟坚固。我们人没有生老病死，这个房子也没有尘住坏空，妙极了。你相不相信？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相信就成佛了嘛。你现在没成佛嘛。别诸位说，即使你相信了，你就成佛了。为什么呢？一切法这个真实相啊，被你看出来了。世人所看的妄相，你所看的是真相。为什么佛跟凡夫啊所看的这个相的时候会有差别呢？别诸位说，那个能见的见不一样。佛所用的那个见，能见那个见是真见的，真见见的是真相，是实相。凡夫用的是妄见，妄见看的是妄相。真见就是真性，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妄见呢，在眼叫眼识，在耳叫耳识。六识啊，六根的根性不生不灭，他看外面境界相也是不生不灭。六识是生灭，妄心生灭心，生灭心看外面那个境界也是生灭的。你要不相信呢，我们可以做个试验，你拿一面镜子照外面的境界相，镜子本身呢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的，照到外面那个像啊，清清楚楚。你拿一个摄影机去照外面境界像，一秒钟啊，这个镜头啊，开十八次，照一个镜头啊，这是一秒的十八分之一啊，一秒钟啊，这个镜头啊，开十八次，这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现在有快的，比较上高级一点的摄影机啊，是二十四次。一秒钟啊，照二十四张底片，那是个生灭心啊，那个镜头是生灭的。一开照一个进去了，再关起来，再一开又照一个进去了， 所以你看到那个电影底片拉开始一张一张的，那是生灭心照的，里面那个像通通叫生灭，这一张跟那一张不一样，那一张跟那一张不一样，生灭镜子所照的不相同。佛与大菩萨的心像镜子一样，我们凡夫的心啊，就是那个摄影机的镜头，看到外面像似真非真的，似妄非妄，一天到晚迷惑颠倒啊，永远没有办法看出外面的真相。所以佛说的可怜悯者，同样用一个眼，佛是用啊见性，我们是用眼识，你看看有什么办法？这就是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佛菩萨看一切法不生不灭。佛在《法华经》里面讲的，事发诸法位啊，世间相 常住， 不但心不生不灭，相也不生不灭。我们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啊？非常之深，在这里啊，给诸位是透一点消息而已。晓得佛教里有这么个说法，说得很玄，不可思议啊！晓得有这么一说，我再告诉诸位，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要把这一点看破了，真正是大自在呀、啊！为什么呢？不生不灭。那么这个事就本经教义上来讲呢，如的意思，立断肠二见呢，这就是是的意思。断肠是两边，要拿现在的话来说呢，立断肠就是超越这个相对。佛教给我们超越这个相对。那么我们的知见要还在相对里面，我们就不是无有是处啊。什么时候我们超越了相对呢？啊，那就是了，那就如是。这是从本经教义上啊说如是两个。本经教义包含的也很多。除这种说法，就是经里面讲，一切法本无生灭，皆如来藏啊，这也是如的意思。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这也有是的意思。话讲的不同，那个意思跟刚才讲的没有两样。为什么呢？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就是超越相对的。一切法本无生灭，皆如来藏啊。就是一切究竟坚固的意思，话讲的不相同，意思是一样。那么像这些言语呢，在这个经里面不止这两处，很多很多，只要我们细心去体会，处处都能够看到。这也是佛说法的善巧，也是佛的大慈大悲。为什么呢？你就说七番佛处里头你没有开悟不要紧，哎，还有机会设番显见，设番显见里面你没有开悟没有关系，后面还有辨别真妄，辨别真妄里头不能开悟，后头还有啊四科七大，四科七大后面说还有啊二十五圆通啊，根性立的七番破处就开悟，其次的十番显见也能成功啊！这个真是佛的一种善巧啊，运用之妙，对于大众者根性照顾的周密，实实在在是非常难能而可贵，不是一位优良的导师，所以称之为如是性成就啊，这两个字的意思。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就讲了两个字。那么两个字是不是把意思讲完全了？没有。如果这两个字我们要照大智度论的讲法，那就每天一个半钟点，给诸位说至少要讲二十天。我想也没有必要了，那样讲把人都讲跑掉了。两个字讲二十天，这个楞严经要讲到哪一年了？ 后面呢我就快了啊，前面呢这个这也是一大段啊，六种成就的也是一大段。那么这是不求常识啊，诸位要晓得这个意思，怎么个讲法，它是什么个意思，以后看佛经一切经打开它都有这个作用。那么讲法呢大同小异，不会也差得很远，所以这些常识我们一定要懂得，尤其是初学佛的同修更应当特别的注意。好，今天就讲到此。